啊，什么蒜苗啊、豌豆啊、黄瓜呀、韭菜呀、小青椒啊，啊，单个挑，有好些小铺包，把这菜呀啊捯饬的挺干净，都搁在小铺包里头，在这个胡同里头啊，咱们一吆喝，香菜、辣青椒哎，勾葱嫩青菜呀哎。蒜苗哎，豌豆角哎，黄瓜，哟，出来了，老太太买菜，买菜的，老太太你早起来了？有韭菜没有啊？有呢呢。老太太一瞅这个韭菜呀，还挺好，打算吃包饺子，买点韭菜吧。你这韭菜怎么卖啊？他也不告诉人多少钱一斤，他问人买多少钱的，您买多少钱的吧，你这地方就要骗人了。老太太想吃包饺子还用了多少韭菜？得了，你给拿两毛钱的吧。啊，由打那小铺包里去撤出个纸条，由打这铺包里头拿出三根韭菜，拿这纸条一裹，双手递过去给您。老太太瞧瞧愣了，哟，这是多少钱的？两毛钱的。两毛钱你就给三根韭菜呀？我说你这是韭菜呀，这是人参呐。是，老太太，这个韭菜不是咱们中国货啊，这韭菜它是进口货呀、啊！您想啊，连过关带上税，这玩意儿带运费，这个统计起来，这得合12块钱一斤呐、啊！啊，你想这条胡同上、啊，也就您这家吃得起这个，那别人吃不起呀、啊。这是贵人吃贵物啊！这老太太这么一听啊，也没辙了，也不好说不要了。嗯，原本打算要吃包饺子，一想这三根饺子怎么吃，得了，干脆我吃热汤面呢，拿它做佐料吧。两毛钱他卖出三根饺子去，您说他得赚多少钱？这就是骗人。还有在过去那个赶庙会的，那卖山里红的。啊，此地叫山里红啊，人家到天津叫红果儿。他也不论斤卖，就拿那绳穿的好了，穿成了挂，啊，穿成了挂面，把这山里红擦得锃光瓦亮，胳膊上也挂着，肩膀上也背着，手里也拿着，这一吆喝好听，还有两挂嘞。大山里红啊，还有两挂，其实咱那身上好几十挂呢，他就这么吆喝，还有两挂，还是卖山里红的，还都这么吆喝啊，这儿挂着好些，这儿背着好些，手上还拿着两挂。过来个买主，怎么样？5毛一挂呢？这张纸就要5毛。买主一手不值啊，得还价。2毛怎么样？2毛好不够本呢。这买主摸头就走，他在万回叫上去。我说您给4毛怎么样？哎，2毛钱呢，你要卖我就拿2挂。其实您甭给2毛，1毛5他就卖了。好吧，您拿2挂去吧。这说着让您拿2挂。他这会儿戏法就变好了，这不大个的满足在外头呢吗？小个的在里头，他把这大个的给叫家去了，把小个的给提了出来了。回头人要是买，就买这2挂小的。你想这不也是骗人吗？啊，就什么只要多赚钱就得。你要到这秋天呢，这卖柿子，这个柿子这种东西，您要是刚下来啊，您吃吧是又脆又甜，怎么回事？它这柿子它得懒喽，

你问这柿子？不色。他说不色，这是一句气话。这玩意就信以为实了，过来拿起就咬，吭吭一口，嚯，比才刚那还色呢。哎，这不行，我吃不了你。你给我换吧，这色这个色，哼，我没告诉您我这柿子不色，您问的是这位啊？这门主的对呀、啊，我问的是人家呀、啊。这位过来又问这刮舌头的了。我说先生，你不干我这柿子不色吗？你够多糊涂，这不色我干嘛这刮舌头啊？你这玩意儿净是啊，拿这个啊伺候啊，净骗人。还有这么一路做小买卖的，专讲究杀熟。怎么叫杀熟啊？你越跟这做小买卖要认得啊，他能多算你钱。明摆啊，这个东西比如说值一块钱，要跟他认得主人买能算上一块五，让人家说不出来道不出来。这是什么？这种做小买卖叫杀熟。还有这么做小买卖的叫不熟假充熟。你看这路做小买卖是专打外常人。你什么叫外常人啊？这外常人街面事他全懂，他怎么他懂得吃亏，哎，这是脸热，这是外常人。这不是亲自先是我们先借用那王老先生，就上过这么回当，早上起来啊带着自己的小孩出去买菜去，也没拿多少钱，就拿着一块钱。刚出胡同口就碰见一个卖柿子的，这摆摊儿，这个做小买卖的就是不熟假充熟，就这路人见着这位王老先生跪就赶紧请安。这不行请安了吗？赶紧请安，好好您。哎呀，少见您呢啊，您胖多了，您可发福了啊，您是不是不错啊？你问的这位我们这位王老先生一愣，怎么着？怎么做买卖呢？可不是吗？呢买卖怎么样？托您福，哎，不错。他一瞅您带小孩呢，哟，您带小少爷啊，嗯，来来来，吃几个柿子。这就愣顺人手里的把手绢抢过来铺到他摊那儿，捡那大个的柿子给倒没少捡，捡了十个，这手绢都快兜不下了。来来来，给您嗯，拿哎，不哎，拿着吃，不吃不了那么些的，这吃不了，您留着这玩意儿这也坏不了啊，一子非给不可。这位王老先一子不要。三番你要是给我我可不能要，干脆你得说多少钱，我得给钱。您怎么了呢？吃几个柿子这算什么呢？您还给钱，这咱们自个儿吃。您算了，您别给了。王老先生不行，你要是不要钱，这柿子干脆你留下，我不要。几个柿子这算什么呀？您还非得给钱不可，真是。得了，我这恭敬啊不如从命啊，我收您个本吧。一想收个本，那一定这钱多不了是吧？那什么，您就给一块钱吧。这王老先生心说，这下子让他磕上了。哎呀，那边那摆摊的大吆喝，五分钱一个，一毛钱俩，这卖我一毛钱一个，明知道吃亏了，满脸带笑的。多少钱？您给一块钱得了。够本吗，伙计？什么够本不够本的，咱们自个儿吃吧。心说你是不亏心就得。这位王老先生一赌气的拿起柿子就走。他这还说呢，那什么，您走啊，您明儿来啊。哎，我明儿来啊，明儿我累死也不打你这圈走了。拉着小孩往回走，到了家刚到院子里头，王老太太出来了。我说今儿咱们吃什么菜呀、啊？王老爷说吃什么菜呀、啊？咱们熬柿子、啊。